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教室睡不成了，池小池披衣而起，燃亮烛火，还不忘用毛皮大氅把他家先生包了个圆，生怕他着凉。听他详说过梦境，楼隐蹙眉。 日有所思吗？还是石庭云想提醒我们干什么？ 不管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写折子。 去镇南关。 池小池冲楼隐飞扬了一挑眉，扬声唤道： 阿林，阿叔。 在外间小睡的阿叔被唤入内后，本是昏昏沉沉的，乍一听到此事，当时精神了不少。 可是将军那里出了什么事情？ 逍遥日子过上一两个月还有滋味，成日这般浪荡，我也倦了。今天夜得一梦，醒来甚是惦念父亲，便想去镇南关陪陪父亲，尽一尽孝道。 听闻没有战事，阿叔似是放下心来，叹了一声： 哎，公子，您怎又提这事？上次从镇南关回来，您一身是伤，腿上的伤将养许久才没落下症来，瞧着就怕人。阿叔就盼着边疆万年平安，您能天天在家，少做些舞刀弄枪的事情，早日聘个少夫人，开枝散叶。 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是咱们石家村唯一的希望。 阿叔唠叨的池小池烧心，池小池托腮笑道： 烦请阿叔大人为我研墨，明日一早我好递折子上去啊。 阿叔走到书桌前，取了墨锭，往墨砚里斟了清水，抹了一研墨后，又取来空折子在一旁侍立。 怎么是你职业？阿玲呢？ 按规矩我在宵禁前就返了府，阿玲上半夜一直在，我看他困得厉害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便叫他先歇下，下半夜我来伺候公子便是。 你不必在这里等候，关于奏折一事，我得与公子师好好商讨一番。 阿叔应了一声，来到床畔，将公子师扶下床。池小池摊开折子，在他背后询问： 阿叔，你妹妹如何了？ 阿叔像是在想自己的心事，闻言愣了片刻，方才笑道： 托公子的福，阿青一切安好，最近长高不少，针线活也比一月前有进意多了。他一直说想依照南疆传统为公子做一件服衣，穿在身上能刀枪不入。我还笑他呢，他与我都是幼年入关，饮中原之水，食中原之薯，连南疆人都没见过几个，何必按南疆那套行事？ 嗯，他有心了。 公子怎么这样客气？ 阿叔扶楼隐在轮椅上坐定。 当年阿青与祖父祖母均得了十亿，若不是公子施以援手，阿青现在哪里还有命在？阿叔感念公子恩德，这条命都是公子的，公子想要可随时拿去。 去去去，我要你的命作甚？唠唠叨叨的，年纪不大，活得像个小老头。 小老头阿叔有些凶奶奶一笑，露出两个酒窝，旋即掩门而去。门扉合上，李叶叔在门口喝手踱了两圈，似是下了什么决心，转身向院外走去。他低声对守在院外的两仆吩咐一番，回了自己的小屋。石家善待下人，凡是内院之仆大多有独屋居住。 他换上一身偏厚的外裳，匆匆打扮妥当后，又打开床下香器，取了一只木盒，打开看看，里面竟是一沓沓的银票，看起来数目不菲。他用一把小锁锁住盒子，行到门口又驻足片刻，折返回来，从箱中又取出另一个小盒子，连看也没来得及看，伏在一侧桌案上，就着砚中残墨写了几行遒劲漂亮的字，将纸折了三折，塞到小盒子里一并锁好，又拿了将军府的腰牌，去向了将军府后门。守后门的皇叔打着哈欠为他开门。 阿叔，你去哪里啊？ 李叶叔低着头，抱着一大一小两只木盒，怕冷似的跺了两下脚。 公子叫我去办件事。 李叶叔是少将军亲信，为人又忠厚乖巧，皇叔不疑有他，便放了他出门去，还不忘提醒 小姐别忘了带腰牌，我给你留着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 李叶叔抬头看了看天色，答道： 四更前。 言罢，他抱着盒子消失在了夜色间。二叔一走，池小池便转头去请教： 先生，奏折怎么写？ 说到底，池小池只是高中肄业而已，入党申请都没有写过。轮椅摇声自床边而来，池小池立刻面对桌子，把奏折推到一边，等着他家先生亲自上阵传道授业解惑。灯影下，一张虎皮大掌张开，温柔地把池小池自后圈住，像是网住了一条鱼。一只略冷的手执住他的右手，引导他把奏折推回眼前，又引导他握住毛笔。楼隐在他耳边道： 我一直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 本来还在想事情的池小池被握得什么想法都没了，一时间满脑子都是红烧鲤鱼和清蒸鲈鱼哪个好吃。楼隐引导他写下标题署名，并问他： 这样握着会难受吗？ 池小池摇头： 不会想吐。 楼隐右手顶格写着对皇上的敬语，左手则轻轻搭上了池小池的脉搏。 脸色还好，就是心跳有点快。 他一边做正事一边感叹： 以前可是时时监测到，现在只能摸一摸了。 说着他夸了池小池一句： 真乖。 发现池小池有些呼吸不过来，楼隐便不再逗弄他，只是满心想着怎么这么可爱呀。他一手压住池小池的脉搏，另一手墨字从笔端潺潺流出，颇为潇洒如意，正是石庭云往日的字迹。模仿对楼隐来说并不很难，他看过几眼就学会了。奏折写得很简练，理由也找得很光明正大，直言石庭云不愿虚度光阴纨绔度日，愿去军中历练，报效君主，尽十家人之责。原主的梦倘若为真，那么十家灾变便自镇杀而始。重活一世，他们至少得守在师父身侧，保全师父的性命。池小池冷静下来后，审视着纸上的字迹，见他竟在奏章中提及了自己，不由诧异： 你为什么要去？ 楼隐将下巴轻抵在池小池肩膀，认真注视着落笔处。 我得看着你， 边境苦得很。 池小池动了动身体，想要叫他看着自己好好考虑一番。 再说世界线也不清楚，谁知道任务对象是内鬼还是其他什么人。你留在望城还能帮我守住后方。 不必。 楼隐不动声色： 世界线我们会拿到的。 那先生有回去的办法吗？ 没有。 那怎么办？ 山不过来， 我也过不去。 楼影笃定道。 但有人会想办法的，不用急。